小布殊虽然已经落台，但在09年11月，他的女儿珍娜就上电视的清谈节目，讲述八年来在白宫生活时的撞鬼经历。话说他房间的火炉经常在深夜传出20年代的音乐声，甚至忽然间在睡房里面传来不明来历的电话声，将他吵醒。而白宫的其他员工亦都遇过类似经历，但是小布殊就睡得好好，连鬼都不怕。云 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Case 2009 A 2009年十大灵异新闻倒数上。 好，继续回到来我们魔星岭四号。经过这个新闻报道之后，我们要继续就是揭发和跟进第九位这只水怪， 这个巴拿马妖怪事件或者外星人事件什么都好。开头曾经都有些动物学家都怀疑可能是它属于某一种的动物的。 哈哈哈， 咁但係望落个样子就唔似嗰隻动物嘅，我就暂时唔讲咩先啦。 喂，但係呢，我想问呢，嗰次之后呢，有呢隻嘢有冇俾个名佢呢？通常有啲发现会即係安个名俾佢㗎嘛。 咁就係有啲唔係 巴拿马水怪。 唔係啦，巴拿马水怪，有啲叫做咕噜水怪，有啲就叫做咩巴拿马外星人乜都有啦。 咕噜水怪。 咁但係呢，过咗几个月之后呢，咁大学正式分析个 DNA 啦，嗱你知道而家就好啦。而家呢就好多嘢可以用科学角度呢去到演绎究竟嗰啲系乜嘢。 分析啦。 即係你有时以前唔系㗎嘛，以前可能讲几十年前或者百几年前见到只怪兽，咁就开始传噶啦嘛，吓、啊、当年 一定系同上天有关先噶啦，首先 都未必噶，即系同嗰啲古怪人，你谂下我哋中国嘅《山海经》咁多古怪嘢，嗰啲古怪嘢真系冇得验啊嘛，最可惜。咁但系呢啲好啦，呢啲验，所以第时我都 guarantee 你啊，如果阿祖你突然间有人鬼癫狂，我会剪你个 DNA 咧去验一乜验先嘅，睇下系咪你嚟嘅。 其实今集咧最后咧，我哋系有呢个特别节目奖品抽奖嘅， 笑咩？ 就是究竟云海今日咧讲咗几多次，我系第时会云鬼癫狂。头先已经出现过两次啦，大家 要 mark 低系嘛？咁咧就即系佢验完之后咧，佢报告就系咁讲嘅。其实咧佢就并唔系怪兽。亦都唔系不知名嘅水怪， 动物嚟噶， 亦都唔系外星人，原来系一个咧已认知嘅动物嚟嘅。 哦， 就系乜嘢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咧？如果你去睇啲纪录片咧，有啲亚马逊森林啊，一啲大型嘅树林里边咧，有一啲毛神神好长嘅手，嘅手指有三只长嘅甲，好似即指甲，唔系嗰啲树赖啊。慢喐，即系喐得好慢，个面咧就扁扁地，就爬啲树就爬得好慢。如果你抱佢落嚟咧，佢唔识反抗嘅。 哦，好似有啲印象。 好慢， 但系唔系滑捋捋嘅喎。 嗱，就系啦，原来即系话咩咧？即系话咧，而家用科学角度，起码证实咗 DNA 系只树赖嘅时候。 系。 咁点解我哋见个 video 同埋个相同埋个后生仔嗰班人形容嘅又唔同咧？ 系。 嗱，咁样，原来呢一只如果系一只树赖嘅话，要出现喺啲相同埋啲 video。咁嘅状态咧，就一定系死咗之后咧，俾人剥咗层毛皮。 哎呀， 就尸体暴晒咗喺度，变成咁样好似胶状嘅物体。OK， 咁即系又话咩咧？即系话呢班后生仔讲大话。 哇！ 即系根本冇一只嘢走出嚟去袭击佢哋，佢用石头抌死佢。即系话咩咧？佢哋可能见到隻树赖喺森林走出嚟、就可能见到唔识嘅一种动物就惊，就将石头抌死咗之后呢，甚至係剥咗佢层皮。 哇，佢哋都几大胆喎、佢哋唔系惊。 我觉得唔止大胆喎、好暴力喎、 哇，嗰隻嘢死咗之后可以，但佢哋呢班读医科㗎切割得咁干净嘅， 真系考起我啦！我嗱、我都觉得佢哋切得几 perfect 嘅， 系咯，咪就系咯， 陈皮都滑捋捋咁冇晒咯， 系 咁、当然咧，呢个就肯定系一个即系好证实咗系一个树赖嚟噶啦。咁、但系点解无端端传咗呢啲故事咧？咁当然我哋可能要了解一下南美洲、中美洲嗰啲人啦。你知佢哋嘅幻想力又好丰富啦， 传统啊，成嗰啲嗰啲神话又好多， 系咯。咁但系你又谂唔到嗰几个后生仔可以即系我哋相 信啦，可能系佢哋将呢只树懒剥咗皮啦，仲要话佢袭击人添。咁你如果真系见过树懒，树懒真系唔会袭击人嘅，即系慢到 咁慢啊， 系咯，爬一爬，即系慢。你即系你唔好话袭击啦，你我谂你行快，佢两步都已经见唔到佢啦，系咪先？咁所以呢件事咧，即系当然咧系曾经引起一时佳话啊嘛，轰动啊嘛，以为系怪兽啊嘛，咁可惜。都原來是一場誤會，咁當然啦，靈異新聞就未必一定要講緊嗰件事，一定要係發生一件即係恐怖事嘅，你解釋到，但係我覺得個影響力夠嘅，我都會擺嘅 ，OK， 所以呢個咧就第九位， 呢個巴拿馬水怪啊， 咁收起呢個第九位先，好，第八位係咩事呢？啊，第八位咧就啱啱咧喺12月嗰陣時咧。嗱，有一單咧喺網上都討論得幾熱烈嘅挪威嘅所謂漩渦型 UFO 事件， 啊、 你有冇印象咧？ 我有，因為我每次翻到嚟白屋嘅時候咧，好多唔同嘅朋友咧喺白屋門口咧都話：雲海，你有冇睇啊？你有冇講啊？ 你上次見到咩？ 係我見唔到。 哦，唔係因為呢件事好笑嘅，因為咧發生呢個挪威呢個嘅 UFO 事件 咧就係、是、當日我就喺澳門，就你之前同你講過咧，就去咗澳門做電視台訪問，電視台訪問係啦。咁咧，我就翻到嚟咧，就睇聽，即係聽翻我個即係秘書台啦，就有冇人留咗 message 俾我啦。咁當時咧，就有個人就又以呢個美國 NASA 總署嘅名義咧，就留咗個 message 俾我， 用 NASA 嘅名義。 冇錯啦。咁咧，佢就話 鬼佬嚟嘅， 雲海，你記住睇下究竟挪威嗰單旋轉 UFO 事件究竟發生乜事咁樣，記住上網睇下咁樣。咁當然啦，熟悉我個朋友都一定知道，永遠以 NASA 名義 call 我嘅只有一位，就係903 DJ 當勞啦。佢好忠誠嘅，佢每次都係用 NASA 個名義 call 我嘅。 OK， 所以咧，佢每次咧嗰、那個秘書都同我講美國太空總署 NASA 通知你，我就會心諗，唉，我阿姐唔知道，真係以為 NASA call 我， 阿姐都唔知咩叫 NASA。 咁嗰个系 Donald 嚟嘅，咁啊当然其实我嗰日翻到去我已经知道有件咁嘅事噶啦。咁最初咧就系见到相片先嘅，即系外电引述嘅相片。你见到一幅咧就系好靓嘅山，一个夜景嚟嘅，有个右手边咧有一个小型嘅山丘。咁咧有山丘上面咧就一个好似雷射激光嘅蓝色光咧就边上去咁样嘅。 我感觉咧系似嗰啲北极光嗰啲咁样。 边上去嗰个下次咯，即系好似 Batman 嗰个射光，但系系蓝色。深蓝色嘅，有少少荧光 feel 嘅。咁之后咧，黐住嗰个笃笃嗰度咧，就唔系 Batman 嗰个标志啦。当然系一个好 perfect 到你觉得有少少离晒谱 perfect 一个旋转，好似波板糖咁样旋转嘅一个白色嘅光咁样。咁就话系出现一个不明飞行物体嘅相片或者系图片。咁我第一次睇嘅时候，我心谂哇，幅相咁 perfect 嘅，好假喎、啊。 实在太完整，工整得滞， 系喎，太靓咯，系咪？咁于是乎就上网去 search 究竟发生乜事啦，咁就发现原来系欧洲已经好多传媒已经有报道呢件事，尤其是挪威好大件事啦。因为如果你话幅相系造假咧，就后来证实咗唔系嘅，因为点解咧？你会见到好多video 已经有出到嚟啦，即系包括由首先系嗰扎蓝色光，即系去到一个半空嘅时候，点样嗰个慢慢个白色喺度旋转，咁 perfect 地去旋转 ，OK， 冇声嘅，好光嘅个白色光。咁我仲开头睇嗰段片嘅时候咧，都觉得喂，真系都几假，好似电影咁嘅咁样， 会唔会人造出嚟嘅咧？ 唔系人造，我喺度未谂紧系人造定唔人造，而系嗰个片段都好靓啊，靓得滞啊！咁但係後來就因為好多嘅唔同嘅傳媒有報道呢，即係包括挪威嗰邊啦，包括俄羅斯國家電視台亦都有啦，包括其他歐洲電視台呢個推轉，甚至係講到唔係淨係一個目擊者見到啦，亦都唔係淨係一個人拍到條片啦，即係有唔同嘅地區嘅人見到，而係整個挪威北部數以千計嘅市民。是见到，甚至有其他人拍到，咁就好肯定一件事，就係唔係一个电脑做图， 係 唔係假相，唔係假嘅 video， 係真係有一嚿嘢， 係囉，咁样喺度旋转 perfect 喺度出现，咁仲要吊诡嘅地方就因为佢喺挪威北部去出现㗎嘛，啱啱嗰日发生嗰日呢，就喺呢个奥巴马总统去攞呢个和平奖， 咁啲人就係諗緊，以為莫非幾個月之前曾經有傳說話2009年嘅11月12月呢，奧巴馬係會用佢嘅名義去公開呢個世界有外星人㗎嘛。 係。 但當然呢、這個其實我覺得呢個可能只都係傳說嚟嘅啫。咁、 嗯、 但咁巧當奧巴馬去攞和平獎嘅時候，你個挪威北部竟然有單咁大嘅 UFO 事件， 嗯， 咁我令我覺得喂奇怪喎、啊，點解會咁嘅咧？咁好啦，再去睇唔同嘅資料嘅時候咧，嗱，最初咧第一日發生呢件事嘅時候咧，挪威嘅國防部啦，同埋外交部咧，就曾經去問過懷疑會唔會蘇聯嘅試射導彈嘅失誤 係 所導致嘅。當時俄羅斯第一次嘅反應係話俾你聽，冇。我哋冇发射个导弹同埋失误。 嗯。 过多一日之后呢，戏剧性地突然间俄罗斯话系系我。我导弹失误。 嗯。 咁我就心想喂大佬等阵先。你系咪㗎嗱，你第一日就极力否认。第二日你就突然间话系呀，我哋系留喺北极嗰边嘅海洋。嘅海斯嗰边，我哋又 发射 呢个潜艇咧，发射咗个导弹，但系发射失误，所以咧佢就制造咗咁嘅奇怪现象，俾大家有误会， 嗯， 咁就完噶咯呢件事，咁大家咧就开始转述就话啊， 原来系咁， 系啦，咁但喺我眼中觉得好奇怪，第一就系话你最初点解俄罗斯你否认咗，之后你就会再承认啦，咁、 嗯、 第二就系、是、如果你承认呢个系个导弹失误嘅时候，但系你记住第一日嘅时候咧，俄罗斯嘅国家电视台都有转播呢单 case 嘅、 嗯， 你喺度泄露国家机密啊？ 诶，系、哦 啊，第二样嘢， 点解唔系由政府即系主动咧？如果 唔系咯，同埋第二样嘢就系、是，如果你一个无端端发射嘅导弹失误， 系 你入咗挪威界嗰个国界， 嗯， 点解后来俄罗斯讲完之后，全世界所有政府，包括挪威本身，甚至联合国，系闹都冇闹过嘅咧？ 嗯， 警告又冇，提醒又好，表示遗憾都冇。 嗯， 咁我好啦，立不寒，以后你就唔该喺挪威嘅境内射导弹， 系 啦。嗱，你试下俾北韩射咗落去南韩嘅山头，突然间有个旋转型嘅导弹型，即系话自己失误，睇下个反应系咪咁啊啦？咁我就觉得好奇怪，就系、是、零反应、啊 嗯。喂，但系如果呢单嘢对你哋特别中意 UFO 嘅朋友嚟讲，一定会继续追查落去噶。 唔系，因为咁嘅，你好难界定。因为我嗱，讲真，你话如果导弹失误嘅话，我都可以接受。 系、啊， 但系点解你哋嘅反应咁古怪呢？ 即系非一般噶嘛，而家 系啊，非一般反应嚟噶。 即系譬如话你真系一个导弹嘅话咧、嗯，第一你已经系一种失误嘅时候咧，人哋可能会追讨，喂，点解你个导弹失误会喺我哋嘅国土上面咧？ 系咯。 第二就系、是，喂，你呢一个导弹究竟携带咗啲乜嘢嘅武器咧？ 嗱， 导弹其实只不过系一种嘅工具嚟嘅啫嘛，其实系携带咗一啲嘅武器喺入边噶嘛。 有冇化学嘢咧？ 系啦，喂，你冇解释到出嚟，仲要挪威附近，挪威好细嘅啫嘛， 冇错， 影响到好多国家噶，其实附近。 同埋而家讲紧北极圈嗰边，而家大家争夺紧北极圈嘅资源嘅同时，你竟然话俾我听呢样嘢系冇任何外交反应，咁好啊，嗱，如果呢个系一个案例，咁中国就唔该猛咁喺南中国海啊、东边啊、西边啊、北边咪猛咁试射导弹。我失败咗，你冇人嘈噶。如果你要嘈，咁你咪再 call 翻。点解挪威嗰次苏联试射失败，你哋唔嘈嘅？ 系啦， 入咗挪威境，你又唔出声嘅。呢、 嗯 啊這个先至系我觉得最古怪。同埋喺呢次试射失败，当系先啦吓嘅第二日咧，其实喺苏联嘅另一个地方咧，都同样出现一个类似嘅 UFO 嘅旋转型嘅 UFO。第二日 ，OK， 咁呢一件事就反而冇俾人再去讨论噶咯，即系报道亦都唔再报道噶啦，即系大家当系哦，咁可能都系苏联嗰个试射导弹失败啦咁、样，咁啊好似又好巧、啊，之后再过多两日，大家可能如果有印象，我都记得，再过多两日就系莫斯科嘅上空曾经好似怀疑俾人拍摄到一个金字塔型嘅 UFO， 系， 咁系喺悬空住喺个莫斯科嘅上空噶嘛， 系， 咁嗰个又系咪 自己嘅导弹、 或者系气呢个咩叫啲测试温度嘅风筝啊？即系你成连环嘅事件出嚟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好奇怪咯。咁、所以咧，由佢个广泛度同埋佢个谜团咧，我就算当你系导弹失败啦、但系点解啲人嘅反应咁古怪嘅咧？ 何其低啊！ 系咯，甚至当时咧未去讲系承认系导弹失败嘅时候咧，曾经人估啊嘛，会唔会呢个就系正式嘅所谓人类开始第一次嘅虫洞或者系时光隧道喺嗰度开咗、有人进出咧吓、就咁巧咧 出咗个奥巴马出嚟吓， 定系有人时光客系经过嗰度去睇睇奥巴马点解凭佢去攞到和平奖咧？乜嘢都未做就攞和平奖，我都觉得呢下真系好叻噶，即系我系外星人都会嚟睇睇。 佢哋话鼓励佢啊嘛， 鼓励佢 攞个和平奖嚟鼓励佢， 咁点解唔鼓励我哋啊？管理不如颁俾我哋全香港啦，我哋最和平噶啦吓，你管理你管治我，我又唔反抗嘅，系咪先？应该俾我哋香港市民啦，系咪？真系冇理由噶嘛。咁、所以呢件事咧，就喺我嘅灵异事件里边咧，系排第八位，系啦。咁到第七位咧，呢、這个就比较我要咁样形容啦，即系第七位咧，我其实原本咧，即系第七、第六位咧，系我有即系调转同唔调转嘅。 系， 但系个问题系，我想问你一样嘢先，這个世界咧，物质世界，你知我哋嗰日讲 Matrix 咧，咁就讲起物质世界与非物质世界啦。咁我想问一下阿祖利，你觉得物质世界如果系一个相反嘅话，应该系咩呢？ 一个相反嘅意思， 即系例如物质对比系咩呢？对比应该系 物质对比系乜嘢啊？ 系咯， 一个哇好高深嘅问题。 点高深啊？ 哲学嚟嘅呢个， 唔系哲学。 因为物质嘅相反，咪就系唔物质咯。 其实都啱啱地噶，咁咪非物质咯，或者其实应该咁讲。点解我咁问呢？就系我唔知道你即系点样睇呢个宇宙啦？ 系， 因为呢个宇宙你望出去咧，你所有嘅世界或者个天体啊、太阳啊、运行啊，所有嘢咧，都系你睇到个眼望到嘅嘢，就 系 物质啦。 系当然啦。 咁中间嗰扎咧，黑色嘅隐，即系黑色嗰啲嘅位置咧，佢冇黑色嗰啲唔系尘埃啊，黑色个位置嗰啲嘢，其实你觉得系咩嚟嘅咧？ 黑色嘅位置，宇宙咯，太空咯， 系啊，咁系咩嚟嘅？ 空间 系个空间系真系空嘅，你真系觉得系完全冇嘢嘅？定系咩咧？ 有好多太空垃圾咯， 太空垃圾。咁但系除咗太空垃圾，真系嗰扎隐形嘅嘢系咩嚟嘅咧？ 嗰啲就系物质啦。 点解咧？ 太空总署成日咧整埋嗰啲咁嘅垃圾，跟住话唔要咯，跟住就咁啊揈低佢嗰啲 bling bang 喺个太空度爆嚟爆去，随时殴死人嗰扎咯，就系。 我讲紧真系黑色嗰扎、哦， 黑色嗰扎。我谂我会相信系一个嘅空间嚟嘅。 不如咁啦，嗱，而家咧我要讲嗰 part 嘢咧就系、是、未系证实嘅， 系 吓，但系咧喺科学界咧或者太空研究嘅人员嚟讲咧，就不断开始而家想寻求真正嘅答案，因为佢哋有个理论噶，记住呢个理论先啊，即系正如几十年前咧，啲人话有黑洞咧都系用理论讲先嘅， 系 未证实到有嘅吓。咁其实十几年前开始啲人咧有一个新嘅理论，佢理论就系话咧，其实宇宙咧。四分一甚至有人觉得更少啦、就 系 个物质世界啦。OK， 所谓我哋见到、摸到、睇到嗰啲嘢啦， 真系好实在嘅。 系啦，甚至光都当佢系啦。OK， 黑嗰部分咧，其实有一种叫做 dark matter，dark matter 即系冷暗物质， 系 或者就叫做暗物质， 系 或者我叫做黑暗物质， 系 啊呢啲黑暗物质咧，其实先系支配整个宇宙嘅，系撑住成个黑色嘅宇宙嘅整个部分，甚至咧嗰、那个宇宙咧，其实咧就系、是、要呢啲黑暗物质咧，先至可以维持到整个宇宙嘅银河啊、星体啊、尘埃啊、太阳系啊咁样嘅，呢个系理论嚟嘅。 系， 咁于是乎咧，有好多嘅实验同埋好多科学家咧，都不断咧想去揾出咩咧，有冇证据去揾到真系一种叫做黑暗 dark matter 黑暗物质。 系，如果有嘅话咧，先至系一个宇宙嘅新研究嘅开始。 嗯， 你信唔信呢个理念咧？ 唔信。 点解咧？ 太过 Harry Potter。 即系咁啦，即系你认为呢个黑暗物质就一定系黑势力噶啦，要咁讲。 太犀利啦！ 喂，黑暗物质未必系黑势力噶。头先都讲啦，即系上几集都讲啦。喂，黑暗物质可能先至最终极，终极佢系上帝所创造嘅嘢嚟噶。会唔会咧？ 究竟系点样嘅咧？啲黑色嘢？ 点解无端端要掕到黑暗物质咧？吓，就是、因为咧呢单嘅新闻咧，就系、是、有人话俾我哋听。佢哋可能揾到 喎、 啊，喎、啊，喂，如果真係揾到黑暗物質嘅話咧，呢、這個世界嘅研究又開始另一個 step 噶咯、啊， 哇！ 嗱，不如咁啦，翻轉頭再講啦。 摩星嶺道同域多利道交界有一座冇門牌嘅白色建築群，外間稱之為白屋。白屋喺港英時期屬於充滿神秘色彩嘅政治部。1995年政治部解散，人去樓空。香港一个神秘组织自此进驻现场，开启一连串神秘档案，他们并且挂上门牌。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你十岁登上朗诵台朗诵、oh, 但我未结识你没法作观众，直发马变得四尺高，旧照片泪露笑容。 B 在你廿岁中为剧和舞蹈。 E 动作扮上优美没法看得到，直至相逢爱结识，令我生命这么好，让我生命线在你命里相交多十年，白了的黑发，让我为你去亲手扎辫，慢了点遇见，尚有运气去亲身发现，有日眼花，有日气喘。我亦钟爱你娃娃的你，我在50岁跟你再扮成细路，要在80岁跟你大跳老风舞，绿野仙踪跟你细数，食爆谷度过青草。让我生命线在你命里相交多十年，白了的黑发，让我为你去亲手扎辫，上半生未见，在你60岁我怎么发现，你在那边我在这边，谁会想到我们起现。上半生未见，在你60岁我怎么发现，你在那边我在这边，谁会想到我们起